第197集，折花。 深夜，窗外的雨水声响更加凶猛，在风雨交加之中，外头有人低语几句，木门咯吱一声又轻轻关上。有人靠近了顾元白，还未俯身，圣上已经狠声道：“ 滚！” 这人身形一顿，听话的僵住不动。他的声音经过今日雨水的浸泡，含着诗意的沙哑。 圣上，臣昨日问了御医，您身子如今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 顾元白翻身将被子一扬，不理。白莹莹的被子在卧床上好似反着淡色的光，一脚压在圣上的脸侧，暗光衬得圣上耳珠也有了圆润的色泽，侧脸的一小处露出隐隐约约，半遮半露。薛元好好的看了一会儿，今日才敢真正的抬头看了他，直到浅层的影儿被满足了，他才有了做其他事的心情。薛元抬起膝盖一压，压住了圣上的一处背角。顾元白没拽过来被子，声音愈冷：“ 薛九瑶，朕让你滚。” 圣上听臣解释一句，田总管带着御医来找过臣，御医说了，圣上身子虚弱，想了一段后或一段时间的无力疲软，臣就不敢了。 顾元白闭着眼睛不说话，薛元脊背僵着，但他腰力好，还算游刃有余。 圣上别气，臣今晚…… 你身上怎么会有如此浓重的檀香味？你去拜佛了？ 狗鼻子！ 顾元白怒极反笑，外头正好有一道雷光从天边划过，顾元白伸出指尖指着窗外那道雷光：“ 朕是狗鼻子，那你就是个懦夫。”薛九瑶，万里无云的天气放风筝不是什么英雄，你若是想要求雷，这会儿正是好机会。 臣说错话了，圣上的鼻子是玉做的鼻子，怎么瞧怎么好。下雨天臣放不起来风筝，但若是圣上能答应臣一个请求，臣倒是可以在雨中站上一会儿，让圣上瞧瞧臣到底是不是懦夫。 朕可没有兴趣陪你玩这些玩意儿。 圣上，院子正中央有一棵桂花树，桂花树上头有一株新长的嫩芽，芽叶青嫩，枝条柔软，臣去给圣上折过来。圣上不若跟臣打个赌，要是能折， 要是能折， 要是折不下来，臣就听您的话，您要臣干什么就干什么。 我现在让你做什么，难道你就不做了？ 做。 顾元白翻了个白眼，继续睡着自己的觉，但薛远实在是烦，一直在耳边说个不停。顾元白忍无可忍， 那你就去折吧。 薛远倏地翻身下床，转身就往外飞奔而去。窗外又是一瞬间电闪雷鸣，顾元白噌地坐起身，脸上表情骤变：“ 薛九瑶！” 屋内屋外点起了灯，工人步调匆匆，但顾元白还没让人喊来不要命的薛远，外头就有侍卫押了一个人走进。这人身披蓑衣，看不清面容和身形，在雨幕中裹着浓厚湿气。侍卫低声道：“ 圣上，这人半夜前来，在外头求见圣上。” 圣上长服加身，并没有表露身份，此人却一言揭露，侍卫们不敢耽搁，立刻带着人来到圣上面前。顾元白透过这个人的监测，朝磅礴大雨之中阴沉瞥了一眼：“ 进来。” 身披蓑衣的人走进了厢房，嗓子是特意压低的嘶哑：“ 圣上最好，还是挥退外人为好。”“ 你说。” 蓑衣人顿了顿，伸手将身上的蓑衣摘下，轰隆一声，白光划破长空，照亮了他的脸。普普通通，面带蜡黄，有几分风寒之症，正是西夏二皇子李昂义。李昂义直直看着大恒的皇帝，果不其然，大恒皇帝面色骤然一变，站起身就朝着李昂义走来。 李昂义正要微微一笑，大恒皇帝却径直越过了他，打开门就朝外吼道： 薛九瑶，你直接死在树上吧。 一句话吼完，冷气就顺着嗓子冲了进来。顾元白捂着胸口咳嗽了几声，把门关上，闷声咳着坐了回去。 您瞧这一点也不惊讶。 谢谢二皇子，久等你了。 那想必我此次为何前来，您也是知道的。 你也能代表西夏？ 那就看您愿不愿意让我代表西夏了。 香料是从哪里来的？ 顾元白猛地侧头看向他，目光释然。李昂义顿了一下，看着他一字一顿的道： 扶桑来的大恒人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